多想拥抱你，利落干脆。我多想拥抱你，没有亏欠。我多想拥抱你，最后笑中含着泪，说一句再见，再说声对不起，你的从前，再说声对不起，我的一切，再说声对不起，不会一都是成全，把爱过的。我多想拥抱你，利落干脆。我多想拥抱你，没有亏欠。我多想拥抱你，最后笑中含着泪，说一句再见，再说声对不起，你的从前，再说声对不起，我的一切，再说声对不起，不会一都是成全。